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 係 啊，炳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大家好，歡迎收睇玉敏踩場。今天是2022年10月6日。第一節我要講的就是香港的貧富懸殊依然是世界第一。今日呢個樂施會就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至到2021年同埋今年嘅第一季數字，就將呢、這、一個即係佢出咗個報告啦，應該就係我可以咁講啦，即係今日出咗份報告啦，即係呢個樂施會講香港個貧窮情況嘅報告，即係今日啊呢、這個琴日發表嘅 ，sorry 啊，咁啊香港貧窮狀況報告，咁啊。特別是指疫下本港貧窮與就業面貌，咁呢個報告咧，你睇完之後咧，即係大家就即係覺得香港真係仲有冇得救咧咁。嗱，過去我記得即係香港，即係我自己譬如喺我2006年組黨嘅時候，我哋當時覺得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嘅地區，即係如果你嗰啲左交或者左翼咧。你可以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講一下香港的情況，就是當這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時候，那實際是共產主義才可以出現的，還有可以作為這個治理國家的一個思想指導原則，一定要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所以你當時共產黨搞這個所謂共產主義來治國，想著用共產主義，其實佢都係勾結外國勢力啫，都係呢個第三國際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但係佢都有個理想，有個信仰，咁啊就係共產主義啊嘛，馬克思主義啊嘛。到今時今日，你都仲係講緊馬克思主義㗎。到今時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係咪嗰個前言裏邊都係要堅持呢一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係咪，同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呢個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咁嗰個意識形態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埋社會主義。咁而家咧就變咗另外一個新皇帝出嚟，就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係咪？咁你一個一窮二白嘅國家，如果按照馬克思個理論，就唔應該搞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噶啦，係咪？咁梗係一定要即係高度發達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因為先出現剝削啊嘛，係咪？所以我哋嗰陣時都會有一個睇法，就係我哋當然唔係服英馬克思主義啦，而係香港呢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嘅地方，係嘛？咁然後你個政府政策，包括港英政府時代都係咁，你經濟為主嘅發展，經濟為主嘅，佢覺得經濟成長咧就會令到其他嘅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嗰個經濟成長嘅嗰個成果，係嘛？咁啊提出一個滴漏效應，咁但係始終就係你貧富懸殊。咁所以我哋嗰陣時搞社會民主連線就係希望，喂香港其實可以出現一個左翼嘅政黨，就喺呢種咁嘅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同埋重商主義嘅呢種經濟政策底下咧，你係有呢個空間嘅，係咪？咁而家就梗係叫做左交啦，係咪？咁但係香港到今時今日都係貧富懸殊，係咪？你財富係高度集中喺少數人嘅手裏邊，咁大陸都係咁啊，而家係咪？所以大陸嗰個仲吊詭仲諷刺，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你嗰個貧富懸殊咧，就係同啲資本主義國家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而家嗰個貧富懸殊仍然係喺即係嗰啲發達地區裏邊排第一嘅。好啦，呢一個樂施會嘅報告，佢係基於2019年即係唔係2019年至到2021年嘅第一季嗰啲數據係嘛，而得出一啲即係大家睇到都會覺得，即係如果咁樣搞法咧，香港真係好弊，係嘛？咁啊，分析統計處呢一個數據，呢個數據就係2019至到2021年嘅第一季，咁就比較最貧窮同最富裕一成住户嘅入息中位數，咁發現呢個貧富差距從疫情前嘅34.3倍擴大到今年第一季嘅47.3倍，即係換言之，喂，增加咗10多倍。最貧窮的組別每個月的收入2019年的3500元跌到去2700元。喂，大佬，最低收入去到2700元，你怎樣活啊？你告訴我，月入最高的組別呢就由120000升到127600。那是不是就那個貧富懸殊那個差距又拉遠了，是不是應該是一路要走近啲，走近啲咁樣先得噶嘛，係嘛？咁你要通過好多社會政策，通過即係個政府個分配嗰、那個即係重新分配嗰個資源，係嘛？同埋政府個財金政策，你唔可以一面倒嘅，係嘛？呢啲係我哋講到口水都乾曬嘅啦。過去咁10多20年，係嘛？包括寫文章又好，我喺議會裏邊8年都係講呢啲嘢嘅，係咪？咁但係有冇改善？完全冇改善嘅。所以根據政府最新嗰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政策介入權啊，呢、這個所謂政策介入就指嗰啲綜援啊，係咪？或者嗰啲所謂福利啊，呢、這個就係政策介入啦，所謂係咪？咁香港嘅貧窮人口去到165.3萬，嗰、那個貧窮率係23.6%，差唔多就4個人之中有一個係窮人，而呢個窮人就嗰個政策介入前嘅，喂，嗰個係貧户嚟嘅，貧窮真係窮人嚟嘅，嗰、那個係。系嘛？即系每4个港人就有1个穷嘅，系嘛？喂，当中仲要包括嗰啲有自治居所嘅有楼阶级，咁先恐怖喎！而家就贫者如贫，就富者如富，系嘛？即使有咗疫情都好啦，咁你对比之下，佢一样系富者如富嘅。OK。咁另外关于嗰个就业嘅嗰啲咁嘅数据，亦都系非常之即系恐怖嘅。贫穷人士嘅失业率咧都好高嘅。今年第一季的貧窮失業人數超過60%，是40歲以上的人。第一季的貧窮人士的失業率去到 26.1%， 就比那些非貧窮人士高8倍。這個當然也有一種說法，就是你窮，那你又找不到好工，但是不代表你喂窮又找不到好工，為什麼會這樣呢？真的是吧？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因為隔代貧窮啊嘛，而家仲有一種貧窮叫做我哋嗰個年代，我哋50年代出世嘅人係貧窮，係嘛？即係如果論嗰個生活嘅條件，比而家呢個貧窮人士仲要差。咁但係我哋有向上流動嘅機會啊嘛，係咪？係可以改善生活啊嘛。譬如話我上一代貧窮，到我呢一代可以改善咗生活之後，喂，咁我嘅下一代就唔會貧窮啊嘛，係咪啊？我哋供得起啲細路仔，譬如我好似我咁，我哋供得起啲小朋友去外國讀書，係嘛？或者供得起，喂，即係不佢哋比較有好啲嘅生活，或者除咗讀書之外，仲有啲課外活動嘅咁樣。好啦，咁就唔會出現呢個跨代貧窮啊嘛。而家就係你老豆窮，你都窮啊嘛。個問題係咁啊嘛，係嘛？因為我哋嗰代，我老豆窮，我唔會窮啊嘛。我記得我細仔有一句名言嘅，當時我聽到想打巴佢嘅啦。後來我諗佢係啱嘅，係咪？即係佢喺美國讀書，咁好細個就去，咁啊好啦，暑假翻嚟咁樣。我有一次就同佢九龍城去食嘢，跟住我行過一笪地方就係、是，我忽然間我諗起呢笪地方我都瞓過嘅喎，就係、是、英甲丙達到英橋洗衣鋪門口，我即係瞓喺嗰度嘅，瞓咗一段好耐嘅時間。細路仔嘅時候，因為我哋住喺冷巷入邊搭嗰啲木屋嚟住，一家九口。如果你熱辣辣嘅時候，你屋企點瞓咧？咁咪出街瞓咯。我試過一次瞓喺貨車度，跟住車咗元朗，我都試過，係咪？咁我咪同佢講：喂，你老豆以前喺呢度，咁佢講一句咩咧？嗰陣時佢唔知得9歲，佢你老豆冇錢，我老豆有錢。嗱，你當時即係驟耳一聽，我就想教仔話：嗱，我哋嗰陣時幾辛苦啊！你而家好啦，即係咁樣。咁但係佢整一句咁嘅嚟俾你聽嘅時候，你係咪當初一諗嘅時候就會覺得屌你僆仔啊咁樣 頂到行，係咪？但你諗深一層，佢講得係啱噶嘛，係咪？而家就唔係啦，而家隔代貧窮，你老豆窮，你繼續窮，係咪？咁點解會咁咧？喂，你嗰個人均收入去到成$50,000噶啦嘛，大佬，人均 GDP 點解會咁咧？咪貧富懸殊咯。喂，呢啲要靠乜嘢咧？嗱，你即係老實講，冇咩經濟學大道理嘅，唔需要講咩學術理論嘅啦，大佬。你係民生就係人民的生活，係咪？政府就係要大多數嘅人民最大嘅幸福，你就要做呢啲嘢，佢點解咁簡單啫嘛？係咪？咁你個收入就係税收，係咪？咁你個支出，咪就係啲公共政策嘅支出，咁你咪睇下個比例咯，係嘛？邊啲地方出錢，即係個支出比較多啲嘅，係嘛？咁當然啦，呢個就係、是、如果喺外國民主國家就係左翼嘅政黨、右翼嘅政黨，佢大家嗰、那個即係經濟民生嘅政策都係唔同嘅，係咪？右翼嗰啲就喂希望即係創富、經濟成長，跟住先分俾你，啱啱咪通過税收係嘛？去解決呢啲貧窮嘅問題係嘛？咁好啦，左翼嘅政黨或者工黨上台嘅時候就派福利係嘛？咁咪睇當時嗰個時空間係咪？即係究竟係邊種政策會得到人民嘅支持係嘛？咁嗰個咪執政咯，就咁嘅啫嘛，係咪？咁你等於美國都係㗎，咁你而家成日鬧民主黨係左膠，咁但係有好多人中意佢㗎嘛？你明唔明啊？係咪？佢嗰個經濟政策、民生政策係同共和黨係唔同咁，呢個係事實。但係佢前提就係由人民選擇啊嘛，咁啊，香港你冇得選擇嘅，你就要靠個政府。但係而家個政府咧就一味喺度假大空，屌你真係，係咪？而家一路就即係啊，就緊跟共產黨，連講嘢嘅口吻、啲用詞，你都緊跟共產黨嘅。咁你香港你點解決呢啲問題咧？係咪？嗱，人哋做呢份報告，當然樂施會呢啲係嘛？佢梗係喂，佢揸住你政府嘅數據嚟講嘅啫，大佬係咪啊？六成失業嘅人，有啲高達兩個月嘅40歲以上，咁你係咪淒涼啲中年人？系嘛？25% 就失業超過半年，系嘛？行業就係零售啊、住宿啊、餐飲啊嗰啲，喂，呢啲都係失業嘅重災區，咁就同個疫情亦都有關啦。呢個係咪？零售啊、住宿啊、餐飲啊呢啲，咁咪同一定係同個疫情有關啦，係咪？咁樂施會就形容咧，呢個係一個臨界點嚟嘅，就希望政府咧調高個最低工資到45.4。我而家話俾大家聽，最低工資2010年喺立法會三讀通過，小弟當時係提出唔好兩年檢查一次，係一年檢討一次。你老母你係都要兩年，係咪？你嗰班建制派全部都係屌啲即係害死香港人嘅人嚟嘅，我話俾你聽，你冇理由個最低工資檢討要兩年一次，係咪？檢討嘅意思就係加唔加，每次一唔加產就加個1-2元。到今日為止，事隔12年啦，最低工資係37.5。仲少過台灣，台灣嗰個基本工資，即係香港叫最低工資。去台灣嘅基本工資係多過你啊 ，OK？ 去台幣而家160幾蚊，咪多過你啊，大佬係咪？喂，佢嘅人均收入得$30,000+啫，大佬啊，係咪先？所以你睇到呢種咁嘅情況，呢、這個政府係咪應該呢個槍斃咧？嗱，佢睇你睇翻個年份，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兩年檢討一次，係咪？2019年檢討嗰次37.5，到2021年都仍然係維持37.5。咁你就要保住啲即係做老闆嘅，因為如果你提高最低工資咧，佢營商有困難。我話俾你聽，而家真正出去打工啊，你$50一個鐘俾人都未必做啦，啱唔啱？咁啊，但係呢啲係嗰啲即係嗰啲工種咧，就唔係喂你去教你做教書嘅，梗係唔會37.5一個鐘啦，基本工資、最低工資啱唔啱？係咪？即係一般。喂，你而家做清潔噶、看嗰啲看監啊，所以呢啲咁嘅人，喂，呢啲點樣可以過活嘅人工？你話俾我聽，咁你人口點樣唔個貧窮人口點解唔會上升咧？係咪啊？你個開支又大咗，係咪啊？通貨膨脹之前就啊，因為要搞政治，就一路數臭呢個2019年反送中運動，搞到香港經濟民生都唔掂。你而家邊個搞到香港經濟民生唔掂？你話俾我聽，係咪啊？你政府善財難捨，冤枉甘心。過去嗰啲重大基建嚇，即係保守啲估計，都2-3千億超支。嗰2-3千億超支係咩概念啊？俾曬啲喂建商係咪啊？屌你真係俾曬嗰啲 大陸嗰啲建築，即係嗰啲建商又有，即係包嗰啲工程嗰啲，而家好多係大陸公司嚟嘅。喂，你二千幾億係送俾呢啲有錢嘅人啊，大佬！二千幾億呢啲超支，喂，如果呢啲你政府監察得好，呢啲咁嘅重大基建工程點會超支咁多啊，大佬啊，係咪啊？呢啲錢落嚟起公屋可以起幾多公屋啊？係咪？所以即係李卓人而家坐緊監，佢都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啊嘛，就係咁解啫嘛，係咪？即係受疫情嘅影響，係嘛？有好多即係都會將個最低工資調翻高佢啦，係咪？嗱，呢個大白象吸水工程一攬啊，你睇係嘛？呢個咧即係嗰啲錢咩錢啊？嗰啲錢落咩人袋？原來而家幾千億添啊，加埋係咪？我講緊嘅時候就係而家我講嗰啲咧，就係當年我喺立法會嘅時候 ，OK 啊。包括西九文化區啦、蓮塘啦、沙中線啦、高鐵啦、三跑啊呢啲，唔係三跑嗰陣時候，我係即係任期，即係我個任期完噶啦。三跑動工冇我份添啊，嗰啲係。但係三跑通過嘅時候，我已經喺度講啊，100%超支。我喺立法會又係咁講，我喺嗰啲電視節目裏邊又係咁講，係咪？咁啊，果然就係啦，係咪？咁好啦，個問題就係你政府嘅分配呢一個資源係咪出現問題咧？咁呢個政府係咪無能？即係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啲政棍就話要講好香港故事，你就學中國叫做講好中國故事。呢個李家超上台嘅時候咧，就啊，我哋對外宣傳香港講好香港故事，跟住一班奴才、民建聯嗰啲又啊，我哋要組團啊，去邊度訪問啊，講好香港故事。屌你冇得講噶，話咩？巧婦難為無米炊，你臭不可聞，你講咩好香港故事？有咩好故事講俾人聽？而家話俾我聽啊！你呢個乜柒頭行出去，係咪？見到你就唔係好啦，已經係一個壞字啦，大佬講好故事，係咪？講好故事即係車大炮，講好故事即係指鹿為馬，講好故事咧就係黑嘅講成白嘅，呢個又叫講好香港故事。唔係香港嘅故事係悲慘嘅故事，而家休息一陣。 2013年1月至到12月，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在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在 My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祭酒、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香港政府喺上个礼拜开始实施呢个所谓检疫嘅0+3嘅安排，系咪？咁啊，一个礼拜以来咧，就即系四个字怨声载道，系咪？基本上就吸引唔到啲旅客嚟香港。咁呢个我哋喺低温第一日，系咪？我哋已經講嘅啦，咁我哋講又係，我強調又係用常識嘅啫。喂，你0+3，你雖然唔使酒店隔離，但入到嚟你仍然係諸多限制。咁我嚟你香港托咩？係咪？周圍都唔使隔離，係咪？亦都冇呢啲檢疫嘅安排，係咪？亦都唔會有咩黃碼咁，係咪？呢個圖出過 N 咁多次嘅啦。咁事實上，喂， 你入到嚟之後，我仲有好多地方唔去得嘅喎。就算我唔使隔離，唔使酒店度隔離，我有好多地方唔去得嘅喎。嗰、那個零加三嗰個三嗰度係對你好多限制嘅。咁我嚟香港做咩咧？係嘛？所以我哋嗰陣時已經講嘅，一定唔掂嘅，係嘛？咁好啦，跟住陸續啲人都喺度講啦，係咪？咁似我哋做嗰一集咧，就係講呢一個張宇仁就喺度發爛渣，係嘛？就喺度鬧呢個黃家和啊，即係不點名咁鬧佢啊，話佢即係喺度亂噏，係嘛？我先至係飲食界嘅代表，對飲食業冇影響嘅，咁啊啊唔通入嚟嘅人啊，即係啊會少過出去嘅人咩？咁就係對唔住，就係入嚟嘅人少過出去嘅人，係咪？所以我上一次我喺度講即係相關問題嘅時候，我話台灣係好撚笨柒嘅，係咪？你為咗搞政治，你將香港視為匪區，係咪？你10月13日開放全面開放俾人入境，係咪？而家就係有簽免簽證嗰啲可以入境，唔使隔離，係咪？下個禮拜13日之後，就包括嗰啲要簽證嗰啲，所有人都可以入境，就觀光係嘛？有酒店啊 book。啊！即係你可以 book 啊！我有個朋友喺美國，咁佢啊 book 咗酒店嚟啦，係嘛？咁但係點解唔俾香港人嚟？香港最近係嘛？咁香港人咪去日本咯，去泰國咯，嚟你台灣託咩？真係又係係嘛？所以呢兩個政府咧都係一狗樣 ，OK？ 香港政府同台灣都係一狗樣。嗱，而家其實成個疫情嘅發展好清楚，佢就變風土病啦嘛，已經係係嘛？個大流行過咗，即係喂，全世界都開放，你而家睇下嗰個確診人數，而家台灣排前三名啊 ，OK， 爆緊係前三名，咁其他嗰啲確診人數越嚟越少嘅，美國都萬幾一日咋夠膽係嘛？呢個最勁嘅啦，以前係係嘛？咁所以大家都係往呢個方向行，咁就即係喂。要搞經濟噶啦，大佬啊！咁你而家繼續零加三，咁你零加三就搞到一劈屎咁。大家睇我條標題啊嘛，大家學識一個廣東字，一劈屎係嘛？零加三政策一劈屎，零加零就等運到係嘛？即係你而家嗰個檢疫咧係嘛？政府就好保守嘅，就零加三，我哋會轉零加零，佢都未提嘅，即係話如果再向即係再開放啲咧，就一定要睇個病例係咪繼續降。咁而家降咗啦，而家3000多啫，係咪？嘛？咁你而家證明零加三應該唔掂啊嘛，係嘛？咁於是連嗰啲咁嘅建制派嗰啲都喺度出聲噶啦，係咪？咁你經民聯嗰個林健鋒啦，立法會議員啦，佢今日講啊，呢條友係嘛？佢話都聽到一啲朋友講，20大之後可能會作出一啲調整嘅，當然都要視乎未來呢幾個禮拜嘅情況。呢啲咪又跟政府嗰班個即係嗰個通係嘛？咁呢啲都係好消息。雖然而家仲未證實，如果佢將香港對外嘅隔離減到零啊，內地就由7+3變成3，變成7又好，都係個好消息嚟嘅，都有利香港重振經濟，方便旅客同埋商户客嚟香港咁樣係嘛？咁當然啦，要去到零加零，佢就話越快越好喎。大家都希望即係有啲新嘅有嚟香港發展嘅政策。咁即係講咩咧？所以呢啲人咧，呢啲咁嘅人咧，啊，我同佢都做8年同事，呢啲咁嘅人咧，係咪？去到呢啲位置，你明明就係希望放寬，你都要欲言又止，係咪啊？咁你有咩用咧？你都係立法會議員，你都叫資深嘅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都有個黨，係咪？喂，你都要講到掠掠嚟，係嘛？欲語還休，咁你係驚咩咧？你話俾我聽，係嘛？有咩好驚咧？係嘛？咁呢啲咁嘅安排，老實講係有利香港嘅，咁就要做噶啦，係嘛？即係全世界已經喂好啲國家地區都不設入境限制，有啲唔使疫苗卡添，係嘛？PCR 又唔使，咁呢個好清楚嘅啦嘛，咁點解我哋香港仲有咁多限制咧？係嘛？咁點樣同人哋去競爭咧？基本上就冇得競爭，係嘛？即係我唔知琴日定幾時，我睇到一個嗰啲評論咧，就話解禁啊慢吞吞就説到眼金金有兩句，咁咪好有意思，我覺得係嘛？好啦。Anyway, 咁你而家喺度即係碳慢板等運到，我之前都有提過嘅就係話咧，你呢個零加零加三，即係其實就係、是、喂你睇就好似好寬，即係比以前就寬，即係、啊、有寬嘅作用，其實都係嚴，係咪？表面上有寬，實際上係嚴，係咪？咁香港經濟已經搞到咁，係咪？而家你都要跟個大勢嚟行啊嘛，呢個大勢所趨嘅啦，基本上係，係咪啊？咁你都唔跟個大勢，咁香港有咩辦法咧？係咪？即係始終，正如我頭先第一節講嗰個貧窮問題，喂，而家嗰個貧富懸殊咁嚴重，係咪？咁你個社會，即係任何一個社會都係嘅，你個社會要和諧安定。你一定要解決到民生問題先得，如果民生出現問題，人民生活出現問題，你個社會就一定係動盪嘅，呢個必然嘅，係咪？呢個就係一個本末因果嘅關係，係咪？我都揾唔到食，係咪？或者我生活越嚟越困苦嘅話，係咪？咁你個社會點會安定啫？係咪？唔好成日講賴政治，賴啲人喺度搞事，咁冇人搞事啦，係咪？服服帖帖、整整齐齐，而家系有呢个国安恶法喺度，系咪？系服服帖帖，系咪？整整齐齐，冇人喐，系咪？咁你仲有咩好赖啊？系咪？仲要对外宣传讲好香港故事，系咪笑死人啊？你话俾人听，系咪？最兴讲嗰啲咩由由乱由乱啊转治啊由治及兴，而家系治，初初系乱，乱系咩时候乱啊？2019年反送中，有人搞暴动，咁就乱，跟住咧拨乱反正，有国安法啊，有改革选举制度，咁啊变咗治，而家咧就变咗兴，兴条毛啊！而家兴吓，乱治兴咁啊！你兴咩而家？你话俾我听，你兴啲咩而家？点样兴盛啊？你而家？系嘛？即系下一次我要讲，喂，点解咩都输俾新加坡啊？兴点兴啊？你睇周围执笠，系咪？又搵唔到食，40岁以上嘅失业率咧，即系极高。咁40岁啊，先嚟失业系好凄凉嘅，系嘛？你点样去推香港咧？你话俾我听啊，系嘛？咁诶，最近有啲人提，我哋而家。一定要培訓人才啊！仲要除咗培訓人才咧，我哋要吸納多啲外地嚟香港嘅專才，揾阿茂嚟咩？吸引外地嘅專才，你係咪真係笑聲？你搞掂咗而家內部嘅問題先啦，係咪？一個貧富懸殊，一個老人問題，係嘛？一個住屋問題，呢幾個問題，呢個係內部嘅問題，你解決咗先啦，吸引專才，係咪？然後培養人才，係咪？啲人才走曬啦，而家真係唔好意思，而家真係人才外流，資金外流，係咪？醫翻都嘥藥費。喂，你就講好香港故事，我就唱衰香港實情，係咪咁啊？喂，我呢個唱衰係講個實情，你嗰個講好香港故事係車大炮，係指鹿為馬，係咪？個分別就係咁啫嘛。喂。我人唔喺香港，我而家唔系唱衰香港啊，大佬！我将香港实情话俾大家听，即系我哋做呢啲节目声嘶力竭，系嘛？可能大家兴趣不大，尤其是香港人，而家慢慢个惯咗，你明唔明？而家系服服帖帖，屌你真系，喂，佢系求生存，系不求发展，系嘛？或者有啲人，喂，可能佢做紧嗰份工，人工好高，佢咪继续留喺香港，搵多几年钱，系嘛？佢咪走咯？邊有人才啫？呢度人才外流，資金外流，係咪？學校收唔夠學生，你繼續日日升旗唱國歌都冇用，唱國歌同升旗都解決唔到香港嘅民生問題同埋經濟問題嘅，係咪？民生問題就係人民的生活、國民的生計、社會的生存，係咪？就係叫做民生。咁你一定要通過一個有效率嘅政府，一個順應民意嘅政府，係嘛？去制定一啲可以解決到人民生活、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 国民的生计。你国民的生计就是你的失业率，喂，你的贫穷率咁高，系嘛？就是因为个国民生计有问题。呢个生计有问题就同呢个政府嘅政策系有关，系嘛？再嚟就系你个政府唔系民选嘅政府，你唔系以民为本，你以共为本。你呢个咪李家超呢个咪差佬，系嘛？你因缘际会有机会做特首，你就只系学识一样嘢，就系鹦鹉学舌。鹦鹉学舌呢个成语就系、是，你鹦鹉本身讲嘢，佢唔知嗰句说话意义喺边度嘅，咁简直系跟人讲嘅啫嘛，你知唔知啊？系嘛？你以为嗰个鹦鹉识解咩？识翻咩啊？咁系嘛？讲粗口咁，跟你个大家跟呢个人讲咩？系嘛？你个主人讲咁讲，系嘛？佢都唔知嗰个系主人定系咩？咁听到咁嘅，即系佢有呢种咁嘅能力，可以讲到嘢嘅，咁啊讲你人讲嘅嘢，或者对啲声音好敏感嘅咁。你咪叫鹦鹉学舌咯，你根本就不求甚解噶，系咪？日日就喺度屌你，即系做内宣，唔系外宣。外宣你行出嚟，你就一个反面教材；内宣你就喺度搞政治宣传，喺度搞政治思想嘅即系洗脑，系咪？咁但系历史话俾我哋听，洗脑系唔 work 嘅 ，OK， 系咪？洗脑系解决唔到民生问题嘅。系嘛？洗脑只可以巩固呢个权力，系嘛？到最后咧就系滥炒收场，系嘛？呢个系历史嘅铁律嚟嘅，系嘛？啊，休息一阵。 曾经系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啊？咁然后咧，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系民选议员，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噶啦，就系问佢几时死嘅。 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呢有几多个？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你怎會聽得入他們的說話？所以你由頭至尾，第一就是認屎認屁，政府做了多少事，政府在那個位 置。玉敏耳壇搞事錄驚險重播，全新製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00播出，請付費支持，多謝大家。我是杜汶澤，你還不課金？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頭先我哋頭先第二次講咧，呢個零加三一劈屎，零加零就只有等運到，咁就因為政府無能，就解禁無望，係咪？你林建峰又好，其他人喺度，你望解禁都冇用嘅，係咪？因為個政府無能，香港就永不超生。嗱，你睇下嗰啲業界人士點講？香港旅遊業議會嗱，呢個係。業界啦，係咪？咁佢喺10月1日話零加三入境檢疫安排實施到而家，每日經過機場入境嘅人次回升到4500至到6000人，但係抵港者多數係回港嘅市民，海外旅客佔少數，呢、這個已經好清楚，係嘛？佢係升咗啊，係嘛？升咗就係因為唔使隔離，咁嗰啲翻嚟探親。或者翻嚟香港嘅人咪呢個時間翻嚟咯，啱唔啱啊？係嘛？抵港者多數係回港嘅市民，旅客只係佔少數。香港旅遊業協會嘅總幹事咧就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話：，佢話只有少數嘅海外旅客，佢談不上係旅遊業復甦，啲業界最清楚噶嘛，係咪？而旅客喺皇馬底下嚟咗香港頭三日出行受限制，係令到旅客卻步嘅原因，係嘛？咁佢係業界，佢咁樣講，我唔係業界，我晨早都係咁樣講。咁我晨早咁樣講就常識嘅啫嘛，嗰個係。咁當你個政府制定嘅政策係違反咗人嘅常識嘅，咁你點會成功咧？係咪？常識話俾我聽，咁樣係唔 work 嘅。OK， 入咗嚟嗰三日，你仲要隔即係受限制，咁我嚟香港旅行託咩？係咪？咁呢個係常識。咁但係你制定呢個政策嘅時候，你就冇考慮到呢個常識，就咁簡單啫嘛，係咪？ 餐廳又去唔到，咁我嚟香港食嘢啫嘛，係咪好多係？所以零加零係必須嘅，甚至同內地要恢復正常通關咁啊，咁啊希望多啲大陸嘅人嚟香港就咁樣。好啦，旅遊發展局係一個法定機構，呢、這個總幹事程鼎一我都同佢熟嘅，佢以前係國泰航空公司嘅呢個宣傳大員，係咪？佢話香港入境檢疫實施零加三之後，暫時未見入境旅客大幅上升，只有來港探親人士稍為上升，係咪？咁啊，預計即使進一步放寬到零加零，都需要旅客增加啊，出現呢個 V 型反彈嘅機會不大。調翻轉 V 型反彈就喺香港人出去外地嗰啲就 V 型反彈啦，係嘛？喂，兩年幾我都出唔到門，係嘛？哇！呢個翻嚟唔使隔離嘛，個個走咯，就係咁咯，係嘛？咁香港邊有著數咧？你話俾我聽，係嘛？啊，講到呢度咧，就不得不講新加坡。新加坡咧就晨早都係零加零，係嘛？周街都係人，係嘛？好到不得了，係嘛？我第三節要講嘅就係你新加坡同香港做個對比。喂，最近呢段時間。過去大家都知道兩大地方是競爭對手嚟㗎嘛，係咪？大家都亞洲地區係嘛，最現代化的城市，喂人口就差不多，咁啊即係差唔多差200万到啦，係咪？新加坡500万人，香港咧有700万人，新加坡地方細過香港係嘛？新加坡喂而家咧點解啊？我條題就話點解香港乜都輸俾新加坡咧？係咪？其實我呢節咧就係因為我想講就係香港嗰啲所謂甲級商廈。那個空置率即係節節上升，係嘛？嗱，呢個商廈租任市場嘅表現陷於低谷啊！就按照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原啦、啊、咁佢有資料噶嘛，即係施永青嗰間中原啊。佢話八月九龍區嘅整體指標商廈空置率係11.7%，係嘛？咁啊，按月就減低咗0.36%，就按地區分咧。就當中九龍灣白園費空置率就19.4%，最嚴重的地方啊。另外甲級商廈啦，空置率10%，係咪又升？按月升，唔係有記錄嘅新高。中環嘅甲下啊，即係呢個最貴租嘅啦，呢啲係嘛？嗰、那個空置率係港島五大核心。商業區唯一錄到嘅跌幅嘅啊，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即普遍嚟計啊，2019年開始到而家，即係我哋睇翻呢啲咁嘅數字，呢個係中原佢最新嗰個數字啦嚇、啊。香港商場即係個商廈市場嘅空置率係逐步上升嘅，係嘛？最新嘅空置率去到咧就叫佢有個咁嘅數據，140個足球場，係嘛？租金下跌的壓力非常之大，但是看回新加坡做一個比較，新加坡因為人才和資金的持續流入，企業數目增加，商廈市場有價有市，租金持續上升，景氣大旺，這個是一篇報道這樣說的。喂，我又是用常識，喂，人家那裡，你去做生意又好，是吧？他自由自在，他可以，喂，你在疫情咁樣，香港要隔離要食嘅時候，佢乜都唔使咁啊！咁我做咩唔去新加坡啊？你香港啊，係咪？咁呢啲咁嘅甲級商廈，喂，一定個空置率係低嘅啦，租金一定係上升啦，香港一定係撲街嘅啦，咪相比之下，係咪？就算你而家零加三，你都吸引唔到啲人嚟香港，即係開公司係咪？或者租呢啲咁嘅甲級商廈噶啦。嗱、这、呢個咧就從一個咁嘅問題你就睇到，係咪？有啲人當然啦，就會咁諗嘅，話呢啲空置率高，咁咪令到香港即係香港出名租金貴啦。如果中環啊或者呢啲咁嘅地方嗰啲商廈，係咪？佢一定係租金貴㗎啦。咁呢個營商成本係增加啦。咁而家你空置率高，咁你個租金下調，咁於是你個成本咪少咗咯。咁屌，有啲人可以咁樣講㗎嘛？你知唔知啊？咁但係冇用㗎。你嗰個成本少咗，咁佢都唔會嚟啊，係嘛？咁我哋睇翻頭先，我哋有個圖就比較新加坡同新，即係新加坡同香港，係咪？點解你咩都輸俾佢咧？係嘛？係咪好丟架咧？金融全球金融中心個指數，係嘛？上次我哋講過噶啦，香港跌到第四， 失去了代表亞洲首要金融中心的那個頭銜被新加坡取代，新加坡呢就上升到第三，成為亞洲首要的金融中心。航空四至六月期間長期以來排名居前的香港機場錄得 59.1 萬人次，跌出前十名，章魚機場的三成。即是新加坡章魚機場亞太地區最忙碌的機場，在四月至六月期間總共有730萬人出入，咁你係爭幾遠，係咪？喂，你覺得59.1万人次，嗰個730万人次進出，係咪？咁作為展覽啦，啲 convention centre， 你睇即係啲啊香港嘅會展而家冇生意啊，人哋嗰啲，哇咧，呢啲數據全部都可以揾到出嚟㗎啦，係咪？作為重要的國際展覽平台的香港，截至年底只有235項展覽活動，新加坡的 36%， 新加坡截至年底為止有655項展覽活動，還有展覽活動多過你都還是其次，有很多是你在香本来在香港举行的展览去了新加坡。这些例子很多的，你只是说这四样这几样，你为什么都输给新加坡呢？有一样东西你就赢新加坡的。新加坡呢都是一个威权统治的地方，新加坡是没有言论自由，新加坡也都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吧？咁你以前呢喺呢方面呢，政治方面就好过新加坡，言论自由香港係比新加坡好太多啦，而家你係衰撚过佢。有国安法之后，係咪新加坡有冇你香港拉咁多人呢？你话俾我听。当然啦，新加坡係100%服服帖帖，即係人民係服服帖帖嘅地方，係咪？喂，佢係威權統治，你係極權統治，一字之差，連依樣你都輸俾佢，你真係等於係咪？輸俾佢意思就係佢威權點都好過你極權咁解啫，係咪？但係你又係可以贏佢喎。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因為你係極權，係咪鎮壓人民，係咪嗰個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人權受到打壓，係咪？你係犀利過新加坡，咁你呢一點你係贏佢。即係香港而家呢啲所謂搞政治嘅人啊，除咗政府，包括呢啲政黨領袖，咩自由黨嘅張宇仁啊，新民黨嘅啊葉劉淑儀啊，係嘛？你哋都經歷到前邊嗰一段香港，即係話由1997年7月1日至到2020年嘅呢一段時間，係嘛？嗰23年香港嘅榮景，係嘛？包括在那個即係所謂政治上面，相對都是比較開明的，跟而家比，係嘛？你哋經歷過噶，係嘛？只不過而家你仍然可以繼續有嗰個位，係嘛？你就忘記咗即係你以前做議員的時候，香港個政治環境係嘛？人民嗰個即係自由係得到保障，係嘛？言論自由係百花齊放，即係都係相對嚟講啦，係嘛？咁而家今時今日係點咧？咁你只有拍共產黨馬屁嘅自由，你只有支持政府嘅自由，你冇監督政府嘅自由，係咪？你冇批評即係中央政府嘅自由，冇曬，係咪？咁你係甘之如飴，你仲認為自己係好威而家，係咪？屌你真係無恥咯，兩個字可以形容你呢啲人，係咪？無恥就好客氣嘅咧，其實係人渣嚟嘅，你啲班係。屌你！你係求生存啫嘛，其實係，係嘛？你喺度苟活啫嘛，你唔係啊！我活得好開心啊！我張宇仁啊，一個禮拜跑兩次馬，屌你！我成日同啲有錢佬食飯啊，係咪？啊！你葉劉淑儀咁，而家你係行政會議首席，係嘛？啊，地位即係好尊貴，咁咯，咁啊，咁但係你諗翻起之前，係嘛？你在立法會裏面可能會被我們這些人去批評你，你覺得很不爽，現在你很爽嗎？你現在上面，即是，喂， 屙個屁啊，你都一定要話好香啊！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真係啊，仲要話自己有高潮添啊！屌你咩啫？啊，俾人懟到，你呢啲唔係做人，屌你啦！你即係做禽獸嚟嘅啫嘛，即係求生存。有眼睇噶嘛，係咪？咁你呢啲咁嘅人，好似林建峰啊呢啲咁樣，唔係所有呢班人，係咪？你都經歷過善變，而家就叫開心新編啊！而家咩新編啊？你講我聽，衰到貼地香港，係你哋繼續榮華富貴，屌你真係係嘛？咁咪 end up 就係、是、屌你一定係天收你咯，係嘛？好簡單啫嘛，休息陣。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 啊， 係啊， 明先得，你唔 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或者紀念辛亥革命。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最後呢節咧，我都係要講下台灣嘅選舉啦。咁當然好多人都冇乜興趣嘅。我哋而家睇我哋嘅節目嘅人咧，就係喺海外即係嘅香港人啦，同埋香港人啦，即係而家香港嘅香港人啦，係咪？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因為我嘅節目嘅內容咧，尤其是分析香港嘅形勢嘅時候咧。我哋嗰個立場咧就係即係同我喺香港嘅時代係一模一樣嘅啊，咁就比較辛辣啲啦。咁有啲人可能就即係而家即係啊，仲喺香港嘅朋友就都有少少驚嘅，聽我啲睇我啲節目啊，即係呢個我都理解嘅，係嘛？即係因為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好似風聲鶴唳動輒得咎嘅時候，咁即係聽我喺度即係嚇爆竊鬱人係嘛，開指名道姓咁樣。咁有啲人就驚第日會俾人話，屌咧，即係你顛覆國家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如果我俾人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咁你睇呢啲節目，咁你即係又分享又流傳，咁啊可能驚啦，係咪？咁啊唔跟，即係俾錢都可能係啦。咁其實就唔驚得咁多嘅，老實講，係嘛？即係而家佢，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佢拉得嘅人已經拉曬㗎啦，係咪？因為佢而家有咗呢條惡法之後，你就不敢亂説亂動，係嘛？嗱，而家你睇到好多審緊嘅案，都係之前而家未判決嘅啫，包括黎智英嗰單啦，包括泛民嗰單啦，係咪？係嘛？最大棚人噶啦，其他嗰啲陸陸續續告暴動嘅就零零星星，大家即係睇新聞嘅時候，法庭新聞你都會睇到，係嘛？就係咁嘅啫，而家係，咁佢仲可以去挖掘一啲嚟拉咩？已經冇人去再犯過安法噶嘛？啱唔啱？即係咁解，係咪？咁即係話，如果當你每一個人都喺度驚嘅時候，咁嗰個社會就更加係死得好慘嘅，係咪？到頭來仲淒涼，係咪？咁但係我哋理解嘅，咁但係我仍然堅持會繼續講呢啲嘢，係咪？咁當然我人喺台灣，咁我都會即係自不然要講下台灣嘅，因為台灣都會影響香港嘅。台灣有咩風吹草動，我話俾大家聽。如果共產黨要打台灣，或者台灣發生戰爭嘅話，香港係掛得嘅。我100%話俾大家聽，係咪？係唇亡齒寒 ，OK？ 喂，大佬，香港同台灣好近嘅啫，係咪？ 點解當年民進黨2020年可以利用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嚟到蔡英文攞多200万票？係咪？就係嗰個地緣政治係咪？即係你香港搞到咁，俾共產黨係咪喺反送中運動裏邊，佢用高壓搞到咁，咁台灣係咪應該要即係喂？我唔要淪為香港第二係嘛？唔好同我講一國兩制，我就要抗中係嘛？咁你話係嘛？有冇關係？梗係有關係啦，係咪？所以大家都要關心台灣嘅政情，關心台灣嘅形勢嘅。我要話俾大家聽，特別你作喺生活喺華人地區係嘛？究竟喺中共二十大之後，鄧呢、這個習近平係嘛？真真正正可以即係嚇？還他自己的心愿，不是实现中国梦，是实现了他的独裁梦，要做皇帝啊，大佬要千秋万世啊，系咪？咁啊，上次我哋分析过二十大，系咪？即系大部分我哋所讲嘅嘢都是根据客观的事实，然后做主观的判断分析，系咪？错不了多少，错不了，系咪？大概就是咁样发展的。OK， 咁当他可以继续做皇帝，系咪？好稳阵咁做皇帝的时候。紧紧咁掌握呢个枪杆子嘅时候，系嘛？咁你全世界喂佢又系佢，咁你咁啊继续要同佢即系啊，要搞好关系，或者要同佢抗衡，系嘛？两条路嘅啫嘛，系嘛？咁嗰个国际政治系咪波诡云谲？系嘛？冇危险啊，系嘛？即系我成日讲，台湾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你个经济对中国嘅依赖太大。是吗？最新去年的经济喂在疫情底下仍然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有成长的，就因为你对大陆的贸易对中国的贸易出超1700亿美金，对美国的出超是400亿美金而已。你一人不去转移个市场，你就等于被他揸住你的颈，是吗？讲咩抗中都冇用，系咪？所以系咪危险啊？系咪危险噶？系咪？好啦，而家就唔理啦。成个执政党或者啲在野党，最紧要就系11月下个月呢个选举，系咪？呢、這个选举系最紧要嘅，系咪？九合一选举主要就系选22个县市，包括6都啊，6个直辖市。的行政首长和议会的议员里长选这些九种选举合埋一次选就叫九合一。大家知道为什么放在哪个做市长院长和那些就是议会产生多少议员是不同的党派的，是不是？好了，发展到今天距离这个就是九合一选举投票日还有51日，现在已经去到埋身肉搏，是不是？咁我哋喺度睇到嘅情況咧，就係嗱，我今日呢一次要講嘅咧，就係民進黨操控傳媒網軍，選舉線色升，係嘛 ？Sensationalism 英文照譯嘅啫，呢個係係嘛？或者煽動嗰個煽用嗰個係嘛？侮辱選民，奸有奸輸，恐將會自食惡果。嗱，呢個係今日黃毓民呢一節講嘅啊，睇翻呢條標題係嘛？51日之後。大家看看这条标题讲的中不中，是吧？那都是看它发展的嘛。那我每天都在这里看几张，即都是在网上看，我不会买报纸，那都没人买报纸的，基本上是全部联合报有网上版，是吧？自由时报这张是自由时报，就是屌你录的录到不得了，深录的所有的版面选举版面全部就是讲绿营的，屌你真的。對手嗰啲就係抹黑，成個報導就係咁嘅選舉報導，好離譜啊！呢度係嘛？呢度咧，即係如果按照香港個選舉及舞弊罪行條例咧，全部犯齊曬嘅。即係你張報紙就係幫人宣傳嘅啫，咁啊咁又唔使申報選舉經費。嗱，講就講香港選舉法例咧，係比台灣係即係健全啲嘅，老實講，同埋比台灣咧係嚴謹啲嘅，係嘛？我哋喺香港申報選舉經費，嗰啲易拉架啊、海報啊、選舉單張啊，報錯咗數目，係嘛？或者銀碼唔啱，屌你要上高等法院噶，要做選舉呈請噶，大佬。 分分钟会被人告，选举舞弊嘅大佬，呢度乜都得，系咪？如果啲传媒，民进党控制晒，系嘛？即系你睇下啲电视台，你揸开个 remote 嚟揿，咁家产全部都绿色嘅 ，OK？ 啊，即系讲政治意识形态啊，系嘛？大部分系嘛？电视台系得个中天、中视两个系蓝色嘅，其他全部绿嘅，几乎系 TVBS 都系即系中间系嘛？两边游走，哇！网军就直情系屌，最大势力就系呢一个即系。六型我都領教過啦，啲網軍係嘛？咁我又想繼續領教嘅，因為我就身痕，你知唔知啊？繼續領教佢哋啊，啲圍剿啊，屌你咧抹黑啊，咁好過癮噶嘛？你明唔明啊？嗱喺呢種咁嘅選舉嘅文化底下，係嘛？嗱你會物極必反嘅，英文叫 backfire 係嘛？你而家就係出現啦，我睇到好明顯就出現個 backfire， 你日日喺度搞。屌你！人哋个老豆三十年前有单绯闻，唔间同条女去开房，哇！你又要掹落嚟，要叫佢解释。喂，屌个仔点同你解释佢老豆三十年前嘅婚外情啊，大佬系嘛？你同佢选举有咩关系？啲已经离晒谱，跟住仲要话嗰个女人同佢开房嗰个咧系中国小姐，系嘛？张某某指名道姓登晒嗰啲相出嚟。不是一个台，所有的绿色台，所有的即是民进党那些即是亲民进党那些媒体，全部就是将这个女人的相登出来。这个真是匪夷所思的，你明白吗？台湾就有了。但是不是有 bad fire， 反感啊，人家是。喂，那个抄袭论文那个已经是令人反感，所以现在你很大镬的，所以奸有奸处。是吗？而家情況我哋睇喺呢度睇埋啲即係比較即係大家可以接受嘅，相對比較公正嗰啲民意調查就睇得好清楚。嗱，當然成個選舉，大家焦點一定係放喺呢一個22個縣市長嘅選舉，即係呢啲所謂百里侯、地方行政首長、父母官咩人做，全部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嘅。台灣嘅民主、地方自治係好早嘅，嗱呢個就屬於地方自治嗰部分，係嘛？所有22個縣市，16個即係嗰啲所謂縣核市，同6個直核市嘅行政首長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嘅，由在地嘅嗰個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嚟嘅。當然個焦點大家就放喺六都嗰度，6個直核市：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6個。人口最多的是新北市。新北市现任市长是国民党的侯孝仪，现在他的对手就是这个民进党的林佳龙。林佳龙在上一届，即是2018年，即是他选台中市长要争取连任，就输了给国民党的卢秀燕。输了之后，因为他是执政党，那就给个交通部长去做，如果你想想輸了選長就委任他做交通部長，那執政黨幾著數呢，是不是？但是他輸了，是吧？好了，今次呢他們挑戰這個侯友宜，是吧？現在這個新北市那個選舉結果已經寫了個牆上，侯友宜一定最少贏他30到50萬票。理由很簡單，是講政績的嘛，是不是？那你喂，選台中市市長，你做過一任台中市市長，2014年當選，跟住2018年你輸咗俾盧秀燕，台中市政黨輪替，跟住唔緊要，蔡英文俾個交通部長你做，點知做交通部長咧就撞啱，即係呢個即係火車大災難，咁啊焗住要落台，係嘛？死好多人啦嗰次，咁啊要落台，落台之後咧就去選新北市市長，咁你又做執政黨幾爽咧？你話唔好聽，係嘛？好啦，而家嘅情況睇下啲民調嘅支持度係嘛？咁就呢度係政黨傾向嘅，又有埋政黨傾向嗰啲，即係啲具啲嗰啲細目，大家可以上網揾啦。咁而家咧個支持度係57-21，咁你贏咩？你話俾我聽。所以呢個咧，即係大家就可以 在網上或者報紙的報導呢，新北市的選情很少報導，因為那個勝負已定，那就不說了。最為人所關注的就一定是台北市。台北市市長的選舉有三個主要候選人，其他還有很多的，但是三個主要的政黨的推出來的候選人。黃珊珊是現任台北市的副市長，他無黨籍，但是是整個民眾黨去支持他的，即是柯文哲那個黨去支持他的、okay？ 大家就會將他視為是民進黨、民眾黨推出的候選人、okay？ 即是說柯文哲在上屆贏的票可不可以轉移到黃珊珊的身上呢？就是這樣而已，是吧？咁黃珊珊嘅從政經歷咧，就係主要就係做台北市市議員，做過六屆。OK， 佢係一個律師，係嘛？學歷又好高嘅嚇。咁啊，另外就蔣萬安，係嘛？又係喺美國做過律師，喺美國留學，高學歷，係嘛？國民黨最後生就係佢嘅喺度。咁佢咧就蔣孝嚴個仔，蔣經國個孫。OK， 陳時中係前衛福部嘅部長，呢三個人旗鼓相當，所以呢一個台北市市長選舉就最有看頭，大家最有興趣，係咪？咁但係由於呢啲負面嘅文宣，就好似我而家即係今日要講嘅民進黨操控啲傳媒同網軍搞呢啲 yellow journalism， 搞呢啲所謂 negative campaign， 係咪？就自己反彈到自己嘅身上，係咪？咁啊，令到咧成個選舉嘅形勢咧就出現一面倒，幾乎係。蔣萬安就真係好多人認為佢係即係佢嗰個選舉工程係比較溫和，係嘛，冇攻擊性，唔夠辣，係嘛。咁啊，台灣選舉就要卑鄙下流賤格，又夠辣，係嘛。咁你先有機會贏嘅，佢唔係，咁所以一直都唔睇好嘅，係嘛。咁但係由於台北市係即係呢個泛藍，即係大於泛綠，係咪？所以大家有留意一下，除咗陳水扁喺九四年做過一任市長之外，係咪？因為九四係應該係九四冇錯。民進黨從未喺呢個台北市執政嘅，係陳水扁做過一屆，跟住佢爭取連任嗰屆輸俾馬英九，馬英九做兩屆，一直都係國民黨。咁啊，2014年之後，國民黨啊連續即係八年啊，即係喪失呢個首都嘅執政權。上一屆柯文哲爭取連任嘅時候，贏呢一個國民黨嘅候選人萬零票贏呢個丁守中。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由於你搞呢啲負面嘅選舉，係嘛？你去抹黑、抹紅、抹黃，係嘛？對手，令到啲選民反彈。特別在大台北地區這個即所謂台北市，教育水平比較高，知識分子比較多，中產階級比較多，是吧？就不吃你這一套。所以現在你看到最新的民意調查 TVBS， 我為什麼要選 TVBS？ 其他那些不是綠就是藍，是吧？那他也有政黨傾向，有機構，所謂機構效應，是吧？那那個呢就是即不要說不足採信，始終你要打個問號。咁呢個 TVBS 相對係比較公道少少啦，係嘛？咁佢就係根據呢一個10月2號發表一份即係主題《周玉蔻事件影響台北市市長選情民意調查》嘅報告，針對呢樣嘢嘅，針對周玉蔻喺佢嘅節目裏邊喺民進黨嘅即係啊民進黨嘅電視台民視一個節目叫辣新聞。公開抹黑、抹紅、抹黃呢一個蔣萬安，係嘛？將佢老豆30年前嘅婚外情同佢而家選舉相提並論，又要佢驗 DNA， 究竟你係咪蔣經國嘅孫咁？即係搞呢啲咁嘅嘢，就令到大家好反感。所以蔣萬安其實一直以來，蔣萬安就開始即係話呢個選舉工程三個人開始起步嘅時候，蔣萬安咧都係排第一嘅，不過比後邊呢兩個係略高少少嘅啫。但係而家去到40%，陳時中民進黨係得22%，黃珊珊係23%，排第二。所以有啲人就會話可能會出現呢個棄保效應咁啊等等。仲有陳時中作為一個衛福部部長，而家個疫情搞到咁，係咪？ 咁佢又變成咧，即係個所謂呢度嘅流行嘅講法叫仇恨值好高，係嘛？再加上疫苗事件，可能牽涉貪污腐敗，係嘛？即係民進黨喺個疫苗嘅問題上邊，或者購買疫苗，可能牽涉到貪污腐敗。第一，即係喂，而家換咗個黨執政就俾人揭發㗎啦，係嘛？咁喺呢種情況底下咧，台北市就瓜得㗎啦，係嘛？本嚟就有機會，最有機會㗎啦，民進黨呢一次之前就支持呢個柯文哲啊嘛，係咪？咁啊，目的就係唔俾國民黨贏啫嘛，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咁但係今次個情況就出現逆轉，係嘛？咁呢個係台北市啦，係咪？咁好啦，另外到桃園，桃園咧本嚟係民進黨贏硬嘅，喂，佢上一任嘅市長做咗八年嘅政績非常之好，係咪？咁咪要懟個林志堅出去，呢個係小英嘅男孩啊，即係寵物，係咪？結果就因為兩間大學都話佢抄襲論文，論文係抄襲嘅個碩士論文，取消佢碩士學位，跟住掛得，係咪？咁啊揾佢原本嗰個選舉總幹事鄭運鵬去選，咁啊國民黨嘅張善政係前行政院院長，馬英九時代嘅行政院院長，係咪？本嚟都係大家叮噹馬頭嘅，而家張善政嘅民調就高過鄭運鵬，但係呢個區咧就唔可以講100%國民黨可以贏，我覺得係咪兩睇？但是现在的选情就高过你郑文鹏。如果这个桃园都输，民进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就是两个字来形容，大败，还败得惨过2018年。2018年有个韩国瑜玉立了个高雄，你都是大败的，高雄你都输得的，还败，是吧？是吧？三个都执政的国民党那次，怎知这个韓國瑜後來因為選總統，跟住俾人罷免咗，係嘛？咁啊，民進黨攞翻高雄市，係嘛？咁今次國民黨去選，揾呢個柯智恩，亦都冇辦法贏呢個林松，即係陳其邁嘅呢個必然㗎啦，即係。所以台南高雄就唔使諗嘅，有冇新聞嘅而家係，真係。大家焦點擺台北市，但係桃園，喂，桃園除咗桃園之外，仲另外一個唔係屬於直轄市嘅新竹市，又係本嚟。民進黨是不輸得的，因為林志堅做了八年市長，是吧？現在找個沈慧雄去選民進黨是打算贏的，怎知民眾黨有一個就是走去挑戰他。那這個高雄安呢就是台灣民眾黨，沈慧雄呢就民主進步黨，林江仁呢就是中國國民黨，前面這三個又是那個民調呢支持度很接近。老实说，如果没有了高雄案，国民党在这个新竹市是有机会赢，尤其是这个 林志坚即新竹市的前市长出了这个论文门的丑闻之后，高雄案为什么会现在的民调最高呢？就是因为你民进党搞负面文宣，一路攻击他，说他博士论文是假的，要来抄的，是又是反弹，屌你自己被人搞论搞個論文門，咁你又俾人兩間大學咁廢咗你武功，係嘛？你而家就下下就揾論文嚟搞人，係嘛？而家呢個高雄安嗰個新聞或者喺網上嘅流量，喂，幾乎有一段時間係排到最高嘅，係嘛？咁呢啲咪頭先我所講嘅 backfire 咯，係嘛？所以咧，政治就係咁嘅，權力一定要使我哋制衡，擁有權力嘅人真係要好似蔡英文當年。做總統的時候講嘅謙卑，真係謙卑，真係謙卑，謙卑，謙卑再謙卑，但你唔係，屌你係驕傲，驕傲再驕傲，係嘛？咁你咪會亂咯，係咪？咁你咪會瓜得咯。咁而家咪就係咁咯。喂，如果連新竹市都輸埋，咁就民進黨就輸到負甩，幾乎係。咁但係2024年嘅總統大選，國民黨都係冇得贏，係嘛？呢個係地方選舉，你打抗中牌係無效嘅，所以你睇留意睇到地方選舉，佢唔可以打亡國咁啊，就嚟殺到你啦！共產黨，我哋一定要抗中啊！咁啊，然後就啊，唔好投俾國民黨啊，投俾佢哋咧就係和中噶啦，我哋就死得噶啦！喺地方選舉係無效，再打抗中牌冇人睬你，呢個亦都係一個致命傷，冇得打抗中牌，跟住猛喺度做負面文宣，係嘛？猛喺度抹紅、抹黑、抹黃對手，係咪？而引起呢個選民嘅反感，係咪？仲有最大嘅問題就冇政績， 你呢個執政黨係冇政績，政績一塌糊塗。有啲人話啊，台灣對付疫情做得幾好啊，大家唔好搞錯，淨係一個疫苗問題就攞你命。喺購買疫苗裏邊，係好多種種跡象顯示有貪污腐敗嘅情況，係咪？雖然而家你控制曬啲傳媒，但係始終呢度都係一個言論自由嘅地方，係咪？始終都有人會揭發你嘅，係咪？所以民主最可貴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有定期嘅選舉，第一；第二，一定有輿論嘅監督，係咪？仲有人民可以發聲，係咪？咁所以咧，你就多行不義必自弊，自食惡果一定係。今日講完，再講段時間睇下個情況，係嘛？誒，雖不中都不遠。好啦，咁啊，今日節目到呢度，拜拜。